下霓虹在脸上，那是寂寞的符号，黑暗中张狂放肆的朝阳。如果我逃不掉男欢女爱的苦恼，可能是夜色太好，可能是我贪图一个依靠，不想再一个人飘，强颜那笑越来越显单薄，爱分明是圈套，步步先找，明知是想念却往里跳，不想再一个人飘，不想再让寂寞追着我跑，当我不再心高气傲，将看到一种属于女人的潦倒和无可救药。 走。

越难的折磨，秋风厌倦漂泊，夕阳来着不走，挂在墙头舍不得我。昔日伊人耳边话，一河潮声向东流。再回首，往事也随风也一片片落。爱已走到尽头，恨也放弃承诺。命运自认幽默，想法太多由不得我。壮志凌云几分愁，知己难逢几人留。再回首，却问小船醉梦中。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是来自胡歌的《逍遥叹》，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胡歌演的影视剧作品啊，但是歌曲的话其实他还是发行的很少的。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在这个他的成名作当中的一个插曲啊，也就是《仙剑奇侠传》当中的插曲。那么下面这首歌呢也非常值得一说，也是最近一个非常火爆的电影《寻梦环游记》当中的这个插曲以及主题曲啊 Remember Me， 一起来听到这样一首歌曲。

句话，那些事还在心里触摸，真正把我们的明天却没有下落。曾经以为幸福垂手可得，当爱一旦被挥霍，反而让人更寂寞。有天当你想起我，时间会摆平所有犯的错，也学会不再问为什么，但至少我们必须都快乐。 来自尚雯婕的《当你想起我》。那么我对尚雯婕最近的印象应该是一个短头发然后唱着电音的这样一个国际范儿的女歌手啊，因为在超级女声之后呢，她很快一开始也是很迷茫，但是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路线。因为她的声音的爆发力啊，所以她唱这种偏欧美的歌曲的时候真的是非常让人的感动啊。下一首也是一部老剧的主题曲《小李飞刀》，来自罗文的歌曲，送给大家。 情关始终闯不过，闯不过，柔情蜜意，乱挥刀无结果，流水滔滔。不断情丝百结冲不破，刀锋冷，热情未冷，心底更是难过。 听着这首歌《小李飞刀》，好像回到了那个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春风十里不如你，来自李行亮的歌曲。听着这个曲风真的不敢相信是李行亮唱的，因为确实唱法唱腔都是非常的老派的。虽然只是翻唱的歌曲，但是李行亮确实唱出了那种味道啊。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下午是晴间多云，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6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北风三四级转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大风蓝色及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午后的风力逐渐加大，出行请注意防风保暖，天干物燥需补水保湿，还需要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谨防火灾。好的，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菲的《笑忘书》。来自王菲的《笑忘书》。那么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啊，《笑忘书》讲述的是青春回忆，还有那些不能说的秘密吧。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那么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就到这儿了，接下来会是由我们的帅哥主持人慕言来跟大家继续交流。好的，把这首李圣杰的《痴心绝对》送给大家。 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